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26集。 为了避人耳目，时间越晚越好，但如果太晚，会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。距离他公寓最近的车站是四桥线花园町站，到西长窟站必须在南波换车。车厢很空，一坐下来，对面车窗便映出了他的身影。一个戴着黑框眼镜，穿着运动衫配牛仔裤，打扮毫无女人味儿，显然已经三十好几的女人。 还是这样自在多了。 到了西长窟，便沿着白天和川田和子一同走过的路线前进。那时和子非常兴奋，说他好期待，不知道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男生。奈美江嘴上虽然附和，但那时心里已经打了退堂鼓。他顺利找到了那栋公寓，上了三楼，站在304门前。他按下门铃，心砰砰直跳。没有人响应，他又按了一次，还是悄无声响。奈美江松了一口气，同时心情也紧张起来。他一边注意四周，一边打开了位于门旁的水表盖。白天，他看到川田和子从水管后面拿出备用钥匙。 成了常客之后，就会告诉我们备用钥匙放在哪里。 奈美江伸手到同一个地方，指尖碰到了什么，他不由得安心地呼了一口气，用备用钥匙开了锁，畏畏缩缩地推开门。室内灯开着，但玄关没有斜，果然没有人在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，不敢发出声音。白天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餐桌，如今一片凌乱。奈美江虽然不太明白，但是看得出那是精密的电子元件和计数器。 是音响吗？还是在修理投影仪？ 无论如何，都像是有人工作尚未完成的样子。他有点着急，一定要在那个人回来前找到手表。他到小小的洗脸台前寻找，手表却不在那里。有人发现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没有交给川田和子呢？他开始不安，难道是那个高中生看到了，却故意隐匿不说，好偷偷据为己有？也许以为拿去当铺之类的地方，多少可以换点钱。奈美江感到周身发热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他极力要自己镇静，先调整呼吸，回想记错的可能性。他以为忘在洗脸台，但可能是记错了。也许他把取下来的手表拿在手上，回到房间，不经意地放在某处了。他离开盥洗室，走进和室。榻榻米很干净，是那个叫亮的年轻人整理的吗？那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白天拆下来的和室拉门已经装了回去，看不到有床的那个房间。他轻轻地打开拉门，一个奇异的东西首先映入眼帘，是个电视屏幕。房间中央放着宛若电视的物品，正播放着影像。那不是一般的影像。他把脸靠了过去。 那是…… 好几个几何图形在屏幕上移动。一开始他以为纯粹是图形变化，其实不然。仔细一看，中央有个火箭形状的东西，一边闪躲前方飞来的圆形或四方形障碍物，一边设法前进。 应该是一种电视游戏机。 奈美江也玩过几次太空侵略者，屏幕里的动作并没有太空侵略者那么流畅，但是火箭成功躲避接二连三袭击而来的障碍物令人看得入神。事实上他一定是看得入了神，才没注意到细微的声响。 看样子你很喜欢吗？ 突然有人从背后发话，奈美江吓得发出了一声轻呼，一回头是那个叫亮的年轻人。 啊，对不起，那个我东西忘拿了，所以川田小姐跟我说过备用钥匙的事儿。 奈美江很狼狈，说起话来结结巴巴，但是亮相没听到他的话，沉默着示意他走开，自己在屏幕前盘腿坐下，接着把摆在一旁的键盘放在膝盖上，双手敲了几个键，屏幕上的动作立刻发生了变化，障碍物的速度加快，色彩也变得更丰富。亮继续敲键盘，火箭一一躲开障碍物。奈美江也看出是亮在操纵火箭的动作，刚才自行移动的火箭在他的手指掌控下前后左右的移动。不久，圆形障碍物与火箭撞击，火箭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叉，屏幕上随即出现 Game Over 的字样。 速度还是太慢，顶多只能这样了吧。 亮指的是什么？奈美江听不懂，他一心只想早点离开。 那个，我要回去了。 奈美江说着站起身来，听他这么说，同源头也不回地问， 东西找到了？ 啊，好像不在这里，对不起。 是吗？ 那我走了，再见。 奈美江转身准备离开，亮的声音忽然从背后传来。 任职十周年纪念，大都银行昭和分行，你的工作还真死板。 奈美江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，亮几乎在同一时间站起。他把右手伸到奈美江的面前，手表就垂在手下。 你忘的就是这个吧？ 一时之间，奈美江想装傻，但还是收了下来。 啊，谢谢。 亮沉默着走向餐桌，上面放着一个超市购物袋。他坐下来，取出袋子里的东西。两罐啤酒，还有盒装便当。 晚餐？ 亮没有回答，好像想到什么似的，举起了一罐啤酒。 喝吗？ 啊，不了。 哦。 他拉开拉环，白色泡沫冒出来。他像是要接住泡沫似的喝起来，显然不想再理会奈美江了。 那个，你不生气吗？我擅自进来。 亮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嗯。 然后打开了便当的包装。奈美江其实大可直接离开，却有点迟疑，部分原因是对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工作场所，自己却对他一无所知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就这么离开，奈美江会觉得自己没出息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